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五，北京晴，4度到零下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一批新规新政今天起施行， 全国医保异地结算启动，医保全国漫游指日可待。 探亲流、务工流、旅游流交织，各地出现春节返程客流小高峰。 新春走基层，兰新高铁线上的维修工。 内蒙古连续15年荒漠化和沙化土地双减少，荒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 移民禁令遭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雇2名政府高官。 以下是详细内容。 今天起，一批新规新政将开始实施，电信业务用户签入网协议需实名，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将进一步规范。央广记者杜西蒙、马哲报道。 根据工信部要求，从2月1日起，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订立入网协议时，经营者应当要求用户出示有效身份证件，提供真实身份信息，并进行查验。这意味着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用户之间设立、变更、终止电信服务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都需要实名办理。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说，这是打击电信诈骗的有力举措。 通过实名的话呢，要建立一个用户与运营商之间的一种诚信的一种体系，这个是更重要的。因为基于这个体系的话呢，未来的其他的一些认证的话呢，也是可以通过这个号码来做的。未来的话呢，包括互联网的一些应用啊，比如说我们微信的应用就是建立在电话号码基础之上。 专家解释，这一方面可以保证新入网用户不再有非实名的情况出现，同时也会对少部分还未进行实名制的老用户起到警示作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也将正式落地，食品检验机构将可以采取食品补充检验的方法对涉案食品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可以作为定罪量刑的参考。此外，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也将正式施行。条例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领域第一部行政法规，将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行为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条例规定，除关系国家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投资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企业投资项目需要进行核准管理外，其他项目一律实行备案管理。辽宁省发改委投资处处长姜永平表示，这将有利于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 核准是行政许可，备案不是。备案只要企业通过在线平台办理，相关的证据通过在线平台自行打印即可，让企业办理事情呢很轻松很便捷。重要的是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自2月1日起，保险费率也将进入精准监管期。保监会印发的财产保险公司产品费率厘定指引对财险产品费率厘定的监督管理办法作出了规定，将有利于完善产品定价监管制度，防范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风险。 人社部表示，今年逐步解决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医保全国漫游指日可待。央广记者马哲、何源报道。 安徽蚌埠的老人李振荣退休后搬到了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家住，从此看病报销成了他的烦心事。 去年我在北京开那个白内障，又去报销，又跑到单位去搞个几天，他有时候又扫这个扫那个，回来还得补过以后再给他寄过去，到时候都行了啊，再等着，一个月不一定行，有可能是2个月。 国家卫计委最新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有接近2.5亿流动人口，其中有大量流动老人、慢性病患者，对异地就医报销有着迫切的需求。人社部和财政部去年联合印发通知，明确要求去年年底要基本实现医保的全国联网，启动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工作，同时 对解决跨省异地就医的步骤做出了解释。人社部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心副主任黄华波， 2017年开始逐步解决跨省异地安置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的直接结算，年底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人员的直接结算，同时呢，逐步将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和常住异地工作人员纳入覆盖范围。 国家异地就医的结算系统也已经通过了初步验收。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楚福林认为，这是实现医保全国漫游的基础。 技术的标准也要先进，这是手续啊、规程，有一些计算机系统，就是说它双方这个系统必须兼容，才能够做到异地结算。 黄华波表示，解决跨省就医要循序渐进，逐步推进，在重点着力京津冀、上海、广东等就医集中区域之外，各地也必须实现省内异地医保直接结算。 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先异地安置后转诊转院，先基本医保后补充保险，优先连通异地就医集中的地区，比如说北上广地区。 湖北省切实用好支部主题党日等基本载体，练党性、淬党风，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在全省384万党员中落地生根。央广记者林书，咸宁台记者朱威希报道。 永不换党， 永不换党。 每个月的星期一下午，整齐嘹亮的宣誓声都会准时在咸宁市官埠桥镇张公庙村响起。张公庙村党支部书记徐海平告诉记者，每到支部主题党日，村里的百余名党员都会诵读党章，学习党规党情，开展组织生活，实行民主仪式，落实公开制度。 他原来的话没有这种活动，好多年比如说不学习，没有过组织生活，通过活动之后呢，他们尤其老的党员，他这个时候精神饱受。 自2015年11月以来，湖北省咸宁市委在全市推动支部主题党日取得了良好成效，让党内政治生活的开展有了实实在在的载体。如今这样的支部主题党日已经覆盖了湖北省的每个支部每名党员。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城东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兴光， 反映了党员的身份意识，激发党员的担当精神，在工作中真正的干劲的使出。 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同时，湖北省各党支部还自选特色实践活动，促使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在咸宁市官埠桥镇张公庙村的支部主题党日上，召开本村的党务村务新闻发布会，观看身边的党员纪录片，探访村里的困难群众，这些切合实际的党内组织生活，让党员于道林受益匪浅。 我觉得呢，活动啊，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在农村来说，这一块来说呢，这个党的思想呢要凝聚力。在村务这一块呢，政务那个公开的公平，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 据了解，包括深化支部主题党日在内，湖北省共提出了15条具体意见，从实上下功夫，通过创新载体、强化督查等一系列举措，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让党的声音成为主旋律。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由于探亲流、务工流、旅游流叠加，昨天各地出现春节返程客流小高峰，预计今明两天客流将持续增加，请听报道。 在济南火车站，客流量明显比前两天增加，等候进站的乘客排起了长队。济南火车站工作人员张平说，目前客流集中省内短途和昆明、重庆等长途线路，预计今天开始前往各大城市的客流将急剧增加。 长途的话这两天就开始走了，因为他要在路上有两天的时间，既然要是买不到票的话，可能有可能今天就开始提前走。上海的票是现在比较少了，今天开始加开了8趟临客。 全国外出劳务输出大市安徽阜阳火车站售票大厅的40个购票窗口前都排满了购票的人。为了应对逐渐增加的节后客流高峰，阜阳火车站提前做好准备，设置6个旅客进站通道、1个绿色通道、16个实名制验证口，方便旅客快速进站乘车。阜阳火车站客运车间副主任袁小伟： 从我们客流情况来看呢，主要以省内探亲流为主，今天增开了4趟临客，这个客程呢主要是以杭州、宁波还有东关等方向为主。 高速方面，此前几天一直处于低位运行的河北各环京高速，昨天上午开始迎来进京大车流量， 京藏高速进京方向遭遇大堵车，京港澳、大广、京沪、京台进京方向部分路段也出现拥堵情况。交警部门预测，今明两天下午3点至6点，京藏、京城、京开等高速进京方向部分路段将陆续迎来回京车流，出现拥堵，建议市民提前绕行。为保证高速上行驶安全，河北省高速交警总队宣传科崔国华提醒，车辆不要违规在高速路上停车，以免造成拥堵或事故。 因为我们这两天出门啊，也看到这个京港澳上就2-3公里的一个间隔就一处安全岛，但是大家偏偏的在路肩上停车，尤其是返程的时候车流量都在增加，会造成一些事故。 中央气象台提示，返程高峰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中部省份有雨雪相伴。央广记者庄胜春报道。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何立富介绍，正月初五大部分地区降水会相对减少，正月初六华北大部和黄淮一带将再次出现弱雨雪天气，河北南部、河南以及山东部分地区会有道路积雪和湿滑的情况， 要注意防范这个道路湿滑和道路结冰的一个情况，还有这个低能见的一个天气。 此外，根据环保部通报，受冷空气和中南部降水过程的影响，预计农历正月初四到初六期间全国空气质量总体较好。不过，据北京市环保监测中心通报，从农历正月初五夜间开始，北京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叠加破五日烟花爆竹燃放的影响，预计空气质量短时将达到重污染水平。初六的白天，北京也将处于轻度污染水平。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大气环境首席专家柴发和分析说， 在春节期间，特别是在两个关键节点，除夕的晚上、中午的时候，甚至有的地方到15的时候集中燃放的过程的话呢，对于空气质量的影响还是蛮大的。 动车跑得快全靠电来带。春运中，在蜿蜒的兰新高铁线上，高铁维修工顶着-20多度的严寒，在27.5千伏的高压电下工作，确保动车供电安全。今天的新春走基层，请听兰新高铁线上的维修工。采制：央广记者孟永辉、焦健，嘉峪关台记者穆文娟。 五号重连中一队8道调线好了。 大年初四凌晨1点，距离甘肃省嘉峪关市区30公里外的茫茫戈壁上，兰新铁路线从这里穿过。兰州铁路局嘉峪关南站维修工人牛宝龙和他的同事站在相当于6层楼高的高铁作业平台上，为输电线路排查更换绝缘子。他说，每个绝缘子几十斤重，拆装工作是悬在半空中的，拆下旧的装上新的大约要15分钟，一组绝缘子换下来，穿在里面的工服都会被汗水浸透，风一吹透心凉。 上来就特别高吧，感觉特别害怕，正确使用安全带，慢慢后来经常干活也就不害怕，做服了。这个上面到冬天就是特别冷，因为我们要干活还不能穿特别厚，穿的厚没法干活，不方便。 春运期间，铁路系统的高负荷运转要求维修工更要绷紧了弦儿。检修工作是利用高铁运行的天窗时间和黑夜赛跑，让他们早已对每一道工序和用时了然于心。队伍里最年轻的90后河南小伙赵喜乐说，他没计算过在岗位上过了几个除夕夜了，只知道自己的生物钟到了晚上可以误差不超过10分钟。 把我本职工作做好，认真仔细的检查好线路，保证大家可以平安的回家过年，我感觉这就比较骄傲，比较值得。 新春佳节之际，央广记者跟随吉林省军区某边防团4连官兵来到驻地村屯，给朝鲜族和汉族老乡拜年，感受边防军人与驻地群众同心筑堡垒、军民一家亲的雨水深情。请听记者梁永春、邓希光、莫非的报道。 你好，年后准备怎么样了？有点困难没有？ 没有困难了，不是。 连长陈林带着战士，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驻地附近的延边州龙井市江峪村给村民拜年。飘龙哲说，有连队住在这里，踏实。 部队经常来巡逻， 2次。从这个边防部队他们来了，我们就建立关系好，这个治安也是相当好。部队来个经常打草鞋，什么都平平安安的。 同村的汉族果农王良和清楚记得，连长和战士们在巡逻路上帮助百姓的点点滴滴。 连长，哎呀，照顾我们相当多，他每天平均得2趟，不管下多大的雪啊，干啥的，他都过来，对我真的关心不少。 有你们这个部队，说实在，我真的真放心啊。所以睡觉我门都不想锁。现在我们是真的像一家人一样。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个边防执勤的一个袖标。 对，他们这个发的这个了。 啊，这是连队给发的。 嗯，部队照顾咱这个那个电话呢，随时我们保持联系呢。这有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时间要向他汇报。 连长陈林介绍。连队还跟驻地村屯结成了同心筑堡垒的共建对子， 因为我是指导员嘛，也是村里的副书记，两个党都不齐线，两个战线一盘棋，两个民族一家亲啊，这是我们共建的一个核心嘛。 朴龙哲在外打工的儿女也赶回来过年了。 初一是你们这个家人团聚，初二这老王你邀请你们上我来去过年去啊。 您认识我们连队的几任连长啊？ 赵连长、连大爷，对。 对 四个， 跟我们四任连长都打过交道， 都认识， 都认识， 嗯，都认识。 嗯嗯，咱们也得把这个友谊一直得延续下去啊。 下次我走了，然后再一个新连长，我还得把他介绍给你，这友谊会一直持续下去。 荒漠化土地面积超6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23.3%的内蒙古自治区，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15年保持双减少。多年来，内蒙古坚持保护优先、科学治理、适度利用的原则，为荒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央广记者金建军、通辽台记者吕国华、赤峰台记者端木报道。 在内蒙古磴口县乌兰布和沙漠边缘，5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电站项目正在紧张施工。据项目负责人郝敏介绍，光伏板下面将以滴灌节水方式种植2.5万亩紫花苜蓿和中药材等植物，最终建成集光伏发电、现代农牧业、沙草产业、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示范基地，达到借光治沙的目的。 我们这里呢是光伏和农业结合，包括光伏和农业大棚以及光伏和渔业，也是一个最大化利用土地的集中的一个体现。 而地处中国第一大沙地科尔沁沙地的内蒙古通辽市，在造林治沙生态工程中因地制宜，有针对性的选择可产生明显经济效益的树种，在部分村落栽植果树经济林，不仅改善生态环境，还给沙区群众带来了效益。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阳村村民白景丽： 果树是村上给的，我们自发栽的，这成材以后结果了，我们也增加了一笔收入。 内蒙古多地实施传统生态工程，防治荒漠化的同时，更多的探索各种渠道给荒漠化治理注入产业动力，让荒漠化治理变得可持续。目前内蒙古林沙草产业快速发展，逆向拉动力不断提高。内蒙古林业厅治沙造林处处长郝永富： 保护好现有的林草植被是我们荒漠化防治首要的一个环节，转变一下沙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减轻沙区林草植被的压力，要通过发展林沙草产业来逆向拉动防沙伤治沙工作，既防治了荒漠化，也提高了农牧民的收入。 如今内蒙古林业总产值达到480亿元，已经形成了荒漠化防治与产业发展、农牧民脱贫致富的良性互动局面。 新闻动车组，安徽蚌埠市民过年7天可免费乘坐公交车。去年青岛500多名醉驾司机驾照未被交警部门吊销。乌鲁木齐将建成跨境9个国家连通140家医院的云医院集群，请听报道。 安徽蚌埠公交车逢年过节免费，到今年已是第4年了。虽然钱不多，但是政策很暖人心。市民吴女士： 我觉得就是节日期间，首先它解决市民这个出行难的这个高峰期，还有我觉得这个节日期间如果公交车免费的话，我觉得对这种就叫私家车这种减少也是有好处的。 节日期间，为保障市民正常出行，公交部门加大运力。蚌埠市公交集团董事长萨宁： 我们在这个42条线路上，我们这个预备了这个60台机动车，啊，对这个繁忙的线路，我们通过这个智能调度，随时呢增加班次，保证呢百姓这个公交出行。 蚌埠台记者张伟，蚌埠报道。 2016年，青岛全市共查处醉驾司机1546人，依照法律，除法院定罪量刑，还应根据所驾驶车辆性质，由交警部门处以吊销驾驶证5年或10年的行政处罚。而检察机关发现，判决生效后，仍然有200多人驾驶证尚未吊销。在检察院建议下，交警部门吊销了这200多人的驾驶证，但又排查出了500多起类似案件。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2处副处长胡亚林表示，行政处罚之后，是因为交警和法院之间存在衔接的时间差。 我们也建议了交警部门啊，加强跟法院相关业务厅室的联系，随判决随吊销，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王新南，青岛报道。 与八个国家接壤的我国新疆正在加快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医疗服务中心。乌鲁木齐力争今年建成跨境九个国家连通140家医院，其中境内40家，境外100家的云医院集群。新疆医疗服务中心包括区域医疗服务中心和国际医疗服务中心。区域医疗服务中心是为新疆本地及国内居民提供安全有效的医疗服务，国际医疗服务中心是为外国居民提供安全、便捷、高效、优质的医疗服务。目前已接入该平台的新疆13家三甲医院和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的医院已经开展了多例远程医疗会诊，今后该平台还将接入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的知名医院，并陆续连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新疆周边国家的100多家医院，最终形成跨境云医院集群网络格局。新疆台记者蓝天、李刚，乌鲁木齐报道。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日前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春运期间水上客运安全管理。通知要求针对辖区内客渡船、旅游船、渔船、漂流艇、筏等各类型船舶和水上游乐设施，各单位加强现场监管和水上巡查，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章行为，严禁三无船舶非法营运，严禁非运输船舶载客。 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2月起陆续公布，3月开始进行网上调剂。 中央文明办发布2017年1月中国好人榜，经网民推荐评议，共有105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上榜。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人民日报报道，现在过年吃点好的、买身新衣不再是特殊的期盼，相反，不少地方民俗活动示威，传统过年仪式不断简化，不经意间冲淡了节日的气氛。如何让春节过得更有意义，引发了人们的思考。 针对这种现象，人民日报今日谈认为，文化就是这样有增有减的流动着，但春节习俗承载的伦理情感、精神认同不会变。 新华每日电讯强调，浓郁的年味儿不仅是一顿年夜饭，更是一席年夜饭儿，有范儿的范儿。把传统文化融进福字窗，才能不失过年应有的温馨和热闹，为春节不断找到新的打开方式。 春节逛庙会是很多群众的节日必选项目。1985年，地坛公园成功举办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的第一届春节庙会。但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庙会的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其中一个最令人头疼的问题，便是诸多庙会缺乏个性，往往是看过一个不想其余。 光明日报文化走笔栏目刊发文章指出，当前庙会之所以缺少特色，原因在于组织者没能挖掘出自身庙会的文化个性。 中国经济网指出，庙会要想走出同质化的怪圈，一要还俗于民，二要摸清传统庙会文化个性生成的原因，并努力还原。 央广网消息，日前因存在价格欺诈、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于2015年被取消5A级资质的山海关景区，已通过河北省旅游委核查，并向国家旅游局提交申请，重新进入5A 景区的审查程序。 法制网质疑，根据程序，5A 级旅游景区应从4A 级旅游景区中产生，4A 级3年以上的旅游景区才可以申报5A 级。 但人民网认为，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中，对于景区被撤销5A 资质经整改后，是该从头开始创建申报，还是可以恢复资质，并未给出明确说法。 中公网指出，无论如何，摘牌和复牌都要具有公信力，过程和结果都要经得起考验，要更具民意信服度。 光明日报消息，春节期间，西部某县食药监部门抽调人员下到乡村检查食品药品市场，不是隔门发张整改通知书就算完事，就是路过门店连车都不下，如此敷衍后便打道回府。 新华网转发当地群众的评论，这哪儿像深入检查，分明是漂浮检查。 央视网也指出，漂浮检查不是小问题，它 它折射了政府部门和党政干部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 央广网强调，不管是节日还是工作日，相关监管部门都不应有放假心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十多天来动作不断，继签署引发巨大争议的移民禁令后，1月30号又接连解雇了代理司法部长、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并任命新人选。这两个职位的继任者则表示将捍卫特朗普的禁令，并确保美国的移民法得到执行。央广记者张晓璇报道。 当地时间30号，美国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下令，美国司法部人员不得在法庭上为特朗普出台的所谓穆斯林禁令辩护。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宣布解除耶茨代理司法部长职务。随后，特朗普又宣布解除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丹尼尔·拉格斯戴尔的职务。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两项人事调整与其目前备受争议的移民禁令存在直接关联。对此，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将这一举动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中解雇多名高官的周六夜大屠杀事件相提并论。 We had a Monday night massacre. 我们经历了周一夜大屠杀，萨利耶茨正职秉公执法却被总统解雇。 当天晚间，美国新任代理司法部长达纳本特履职后立即发表声明，宣布撤销耶茨有关不为移民限制令辩护的命令。当地时间31号，美国参议院计划对特朗普提名的司法部长人选杰夫·塞申斯的任命案进行讨论。30号，特朗普表示， 我们总是等待参议院，等待那些民主党人批准各项事务，但是他们故意拖延，他们什么都不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以前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他们让杰夫·塞申斯多等了一个星期，而他们这么做仅仅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认为，特朗普解雇代理高级官员事件或将使美国参议院针对塞申斯任命案的投票融入更多复杂因素。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月31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希望美国能够尽快解除移民限制令。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公布的难民和移民新政，欧盟官员1月30号作出回应，表示欧盟将继续坚持向难民提供庇护。德国总理默克尔当天批评称，美国的这一做法有违国际社会开展合作救助难民的基本思想。 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球和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1月31号通电话。韩国防部发布消息说，两国防长就按计划推进部署萨德系统以及两国加强防务部门合作和对朝政策合作的必要性等达成共识。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官员1月31号在莫斯科举行新闻发布会说，2016年俄罗斯清除了140多名恐怖分子，其中包括24名恐怖分子头目，还逮捕了超过900名武装分子及其帮凶。 1月30号，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第一次向公众开放了由军方通过 GPS 卫星传感器收集的超过16年的太空天气数据。 当地时间1月30号，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能与4名人类顶尖德州扑克选手之间的人机大战在美国匹兹堡结束，人工智能取得胜利。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崔天琪、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合作伙伴徐工集团给您拜年，祝您阖家团圆，万事如意。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刮刮乐，乐刮刮， 朋友聚会刮一刮， 春节假日刮一刮， 结婚庆典刮一刮， 刮出好运乐， 哈哈！ 不用等开奖，中了多少钱马上就知道。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